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Go go go go go go！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 浪潮 ，Listen to why。浪潮 ，Listen to why。 到了北京时间14: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What's DJ Mai？ 让我打开我的手机 APP， 我看看谁在冒泡中。 Time is of the essence, smells just like wine. You say you have the patience, well boy, that's fine.Spin all around the clock wheels, don't really mind. Cause we out here harvesting all the good feels, moon is on our side. Yeah, I'm talking about bad things, bad things, all the problems. Well, they really are all things we should write a novel. Yeah, I'm talking about bad things.All the problems, all the problems. 在今天节目当中，由浪潮雷森图万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一首一首好歌，优质好歌，你不能错过，只在浪潮Listen to One。 We all need somebody to hold. We're just people in the darkness, equal in the darkness. 身着锋芒，空空荡荡。Merry go round， 在天上。身着锋芒， 只要你抬头看。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到了我们的浪潮雷森图案，在这个周期为大家带来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找到话题井号 Listen 21井号，进入话题与我们24小时的随时留言互动，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和广播回放。这个周期曲里面的这首夏洛来自于佳韵。 想起了人海中曾相遇你的路口，给你讲过的我无聊的冷幽默，你总笑个没够。我可以讲更多，我们被困在无尽的世界的沙漏，天真的以为我们总能够顺势逃脱，真羞动，傻傻的把你搞丢，总做不该做的梦，追着摸不住的风，黑暗中的我与你一起失踪，暗淡的星球容不下我的执着，可我却硬要撞破头。 这一刻我有你握紧握手， 做的梦，追逐握不住的风，黑暗中的我与你一起失踪。暗淡的星球容不下我的执着，可我却硬要撞破头。我一直找寻你下落，海底或那是角落，先别管海市蜃楼，这一刻我要你握紧我手。 浪潮 Listen to why 在昨日空余，在寂寞的淡季，我没目的犹豫，很惬意，隔着几面玻璃，你也在这里。其实你用心在看戏，左边是南极，右边是人造热带雨林，陪你寻星，请你耳熟里，如果可以坐着休息，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说天气，你说电影，会不会就这么在一起？还是发现彼此太无趣？我有点在意，反而故意保持这距离。是我会错意，其实你没有在看耳语。哦哦哦哦哦，左边是南极，右边是人造热带雨林。陪你寻星，请你耳熟里，我们都在意，反而可以假装不在意。哦哦，谁他都叹气，冷漠看着两人的默剧。啊哈哈，浪漫的秘密，只差当事人还在逃避，有种熟悉，含蓄。如果可以坐着休息，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要我说天气，你说电影，或许可以鼓起勇气，在寂寞的淡季。 这个声音是许光汉在2022年的12月7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一整张的专辑里面的一首很有趣味感的这个歌名啊，吸引到大家了。这个歌曲呢名字叫做淡季动物园啊。在动物园，动物园有会分淡季和旺季吗？有些人可能是很喜欢去动物园啊游乐场啊哈，去感受这里面的整个的一个仪式感的气息。那很多在创作音乐创作上面的这个音乐人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氛围感的营造和一个场景化的打造哈，给大家了一个特定的场景，在动物园当中，哎，只有我和你的这样的保持着亲密的一种疏离关系，连动物知道之后都在叹息，只有当事人还在逃避，无法开口发言的观众们哈，指的就是动物们是吧，冷漠的啊，等待着一个话题的开启，期待一场爱情的发生，或是一个很特别的星期一的下午，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档什么样的节目，一个什么样的 DJ 会播怎样的一首歌。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会唱的朋友 啦啦啦啦， 一起来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蹦蹦蹦。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他们始终没有说声分句。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信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想这就是爱情。 不要走开，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 DJ 麦，广告之后再回来。 我想这就是爱情。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Into One，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Singing together。 我想起舞，但是会害怕退缩，踏上雪面一刻又再次执着。闭上眼睛和你面交的灯灯火，它诉说着经过。其实被人听好，更要把现实冲破。 世界相约在中国舞台闪烁， 凛冽寒冬，辣妹迎着霜落， 雪道摩擦声响彻中国。趁现在正年轻， 广阔天地有你我肩并， 趁年少在握紧， 火光点亮全新的黎明。 在此刻去聆听来自远处的不同声音，永恒铭记这瞬间，拥有同一个世界。现在的改变，我的目标一直走向前，新赛道的开卷，我们始终保持新概念。新世界的热切，我们为胜利超越极限，辉煌历史再浮现，中华篇章在续写。 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他，在每分每秒我都和他一起长大，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中 音乐替你说话。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一版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浪潮 Listen to why。 这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 一首来自于学生主题哈、送给学生们毕业的就学子们的一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还记得当时林志炫在从最早的创作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包括当时采用了录制的方式是 Home Studio 的录制方式，就是呢特别纯粹哈、像我们的节目的主题一样，把纯粹还给耳朵哈、用专业定义好音乐。然后呢当时选择了一个，没记错的是林志炫家里的一个这个餐厅啊，用没有调过音的钢琴，然后呢一切都是无修饰的状态演唱了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来自许茹芸。 浪潮 Listen to why， 没有了连轮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多少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 却没有说，你会以为想放手，说还不够让我走。这时候你还在意着我，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 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各位下午好。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作品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在每个周期值得真心推荐的歌曲，在节目中为大家呈现，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 Like my favorite melody.

快比也好珍惜。 每个人心中的秘密，在四季的梦里都会一一的浮现上来。一首好歌可以燃烧身边的寒冷空气，温暖你整个一周。从星期一开始，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而且你会发现音乐的魔力呢，还在于可以呢不为四季的变换，我们在每时每刻都可以呢带来一首节气的歌曲哈，可以在冬天里听夏天，在秋天里听春天，等等等等。来自1998年的李玟，过完冬季。接下来有请李健，他的这首新歌也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周期推荐曲当中。还记得在上上一个周期里面推荐的这首有一丝丝的异域风情的抒情歌 Marina。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浪潮 Listen to One。 李健 Marina 马琳娜，又是一首熟悉的味道。 动人、治愈、耐人寻味。这里是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记得在明天下午四点，星期二的下午四点钟，继续打开你最最钟爱的调频北京乐广播 FM97.4，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吧。不要忘记线下的时间呢，可以在新浪微博找我，在新浪微博搜索麦同学，守护一下我们节目的话题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随时留言乐评，随时互动。明天再见喽，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迎冬至，庆冬至。在12月19号至12月2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筋头巴脑的火锅。 没错，而且的话，今天是真正来自内蒙古的大品牌，真正叫做会七鲜的筋头巴脑。每一袋当中的话，牛蹄筋啊，牛板筋啊，牛腩肉啊，全部带给大家，而且的话都是大块整块的，让你回到家里面炖火锅也好，你做炖菜也好的话，都是香味满满那种感觉啊。 你可能吃过什么涮羊肉的火锅啊，还有四川的什么什么火锅啊，重庆什么火锅 啊，但是筋头巴脑的火锅您吃过吧？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都是大袋的，一袋的话就是500克，一袋的话就是一整斤，然后里面是没有其他配菜带给大家的，而且那个牛蹄筋的话直接入口一吸的话都是软软烂烂的，牛板筋萌芽轻轻一嚼都能够嚼得动，关键是那个牛腩肉啊，真正3:7的肥瘦比例，特别特别的香，加上那个老汤的味道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下饭啊。 有干货还有汤汁啊。 对， 如果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呢，先吃干货啊，就是刚才您提到什么牛板筋啊、牛蹄筋啊、牛腩肉等等，然后呢咱们可以涮其他的一些各种蔬菜哈，只要您爱吃吧，什么白菜呀、生菜呀、萝卜呀、油麦菜呀、土豆啊、什么鱼丸、菠菜、土豆片等等啊，这些都可以去涮吧。 没错，而且的话不但可以涮的话，今天的话味道特别的好啊，大家请记住，今天的话品质是有保证的，真正来自于内蒙古，真正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散养的小黄牛带给大家的真正的精华部位，而且全部都是不用回到家里面自己做的，直接老师傅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三洗三泡三煮三卤，回到家里面这些所有的繁琐工序都不用了，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开袋即食。 没错， 今天的话大菜硬菜横肉纯肉带给大家的啊，一袋的话是500克，一袋的话是整整的1斤带给大家，市面当中啊起码100来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买5斤送5斤，整整升级为10斤，1000多块钱不要了，只需要299，299还没完，就在今天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再送给大家2袋的红威牛腩，这就是12袋、12锅、12顿了。你算一算，每一顿火锅，每一顿筋头巴脑的话，2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呢，如果想要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下半年啊，各种的这个节年假日都来了，而且呢，如果有客人来了以后呢，您再做一大桌子菜吧，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 小半天没了， 而且你有的时候自己不会做的话，还挺麻烦的。 对， 这个的话，咱们开几包的话呢，大家一起吃火锅，尤其是冬天吃火锅是特别合适、特别过瘾的。 没错，而且的话，包括现在可能说特殊的一个时间啊，大家都不想去饭店啊，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搞定了。更为重要的话，省钱呢。今天的话，让你吃到正宗，让你吃到地的啊！再次来跟大家保证一下，今天每一锅、每一斤的火锅的话，只需要真正20多块钱。但是呢，你吃到什么？内蒙古真正来自西蒙草原的散养的黄牛带给大家，味道又香，味道又鲜。 肉质又更加的醇厚，而且呢每一袋当中的话都是没有添加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我能不能多囤一点？你可以放心来囤，都是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呢是整整8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个东西不用搁在冰箱里， 对， 就搁在常温下就行了啊。您请客呀，甚至送礼的时候也可以啊。 没错，就包括我妈自己的话，就是直接的话，这家分两袋，那家分两袋， 对啊， 因为其实的话在市面当中这一袋卖的还挺贵的， 而且会吃人都知道哈，你要光吃牛肉的话有点柴， 哎， 那么要想吃特别香的这个牛肉，就里面要搁什么呢？搁点什么板筋啊、蹄筋啊、筋头巴脑，这样才能够吃起来更加的提味，更加的香美。 对，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讲，都是那个大块的那个牛蹄筋的话不用牙，你直接吸进去，那个胶原蛋白浓的呀，那个牛板筋特别特别适合那个下酒菜，男性朋友下半年年底的时候特别的适合，那个牛奶肉你一定回到家里面做炖菜，太香了， 老人小孩吃都没问题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筋头巴脑火锅500克，也就是一斤一包，给大家呢是连主品加赠品10包10斤。 对， 另外我们还特别的加赠是红味牛腩，是200克一包，是2包，一共是12个单品，今天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斤的话，一包的话也就是20来块钱， 没错，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囤一点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潮流歌声，汇聚各大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音乐问候。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起见证华语流行。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执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4，我们的娱乐最。